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两位天后的隔空对唱，来自于邓丽君、王菲，《清平调》。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《逃跑计划》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 祈祷有

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胡夏《爱夏》。 变成夏天，是不是这样你才会相信要永远？看你靠着我的肩，刚刚睡着的侧脸，爱人不断在我心里夏天，你就问我爱会不会变？如果你想要去冒险，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？你说爱情也许没有想象的永远，才会有人忙着说再见。爱上你第一个夏天，想要 界，我就想给你整个世界，想带你一起去冒险，想跟你一起接受考验。也许爱情比你想象中